喜也好，每天都多生快意，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巧言，笑一点，放心洒就已决心向着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监测结果显示，电动滑板车产品全项目符合率为零，是历年各类产品风险监测中全项目符合率最低的产品。国内通过推广低蛋白日粮配方、增加杂粕进口、扩大国内生产等措施，2018年内我国大豆进口量有望减少1000万吨以上。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东北部发生里氏7.0级地震，已造数十人遇难。目前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联系到部分中国游客。埃及卢克索当地发现了一尊新的狮身人面像，专家称不急于将其从地下取出来，以免因剧烈的气候变化而造成其损坏。2018年年内，北京劲松街道将再建成3个全要素小区，让老年人的生活半径在15分钟之内，预计惠及3万居民。目前京西古道模式口主街中段改造已经完工，具有京西和本地特色的民俗景观遍布其中，曾经脏乱差，如今满街景。融合了软科幻、心理悬疑、惊悚揭秘等元素的剧集《疯人院》将于8月9号在优酷独家播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轻飘的奇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植物园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Hey, hi, 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忘真爱，不会结束。 No, no, no.

方是艺、啊、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作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不忘初心。

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里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不想。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李荣浩。戒烟，戒烟容易，戒你太难，一首经典的李氏苦情歌。这首歌巧妙地用戒烟两字象征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很想戒但又却难做到的事，简单直白地映射出现今都市人的感情观。唱歌好听的男生要么是沙哑的令人窒息，要么是动情的令人心悸，而李荣浩呢，则是用他独有的音域去描摹一个个感同身受的故事。我第一次听李荣浩的歌是这首《模特》，你呢？ Oh,

害羞。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 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

窗，却看见长夜里寂寥，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今夜就这样守在你身旁，今夜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里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张学友《情网》。这首歌呢，还包含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91年的某一天呢，一个年轻的人在烧烤摊买了羊肉串，遇到了一个姑娘，他被姑娘深邃的眼眸吸引了。由于语言的原因，他没能和姑娘有一个完整的交流，但姑娘那纯真的眼眸却一直留在他心里，久久不能忘去。后来呢，他把姑娘写进了歌里。用一个烧烤摊换了一首《情网》，这个年轻人就是伍思凯。当然呢，除了《情网》外，伍思凯先后为很多歌手都创作过歌曲，那些经典的旋律到现在还时常被演唱，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 过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

生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更像你的爱情诺曼底？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占领着爱情诺曼底。 每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背后，都有无数背负着责任与梦想的打拼者。为了心中的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忙碌，一直向前。经典久了久，我新奇，请相信，只要正确面对繁忙与压力，始终保持内心的柔软与宁静，我们依然可以过得优雅而从容。 九精英有话说。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严燕， 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生命的关键的步骤中间